总是忍不住走神。真抱歉，情话没写出来，可我实实在在的想了你一个小时。每晚0点到1点 FM 97.4，在麦麦的空中不夜城，我在脑海里说说话话，思念你所思念的，聆听每一次的心跳。 嗨，这里是麦麦的空中不夜城，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，每天晚上0点跟大家相见。这个月份，请不要再悲伤，好好怀念，把怀念当作另外一种形式的相见吧。 걸음이 느린 내 맘이 힘을 내서 널 쫓아왔어. 한 발짝 닿는 곳에 내가 있어. 뭘 망설이니. 距离不一定是分离。

会在每一个阳光的午后，仰望天空湛蓝的深处，我开始懂得珍惜和你每一次的相聚，感觉着你心中的闪光，还是懂得忏悔，在这短暂的一生里，甚至来不及爱，把最美的血 求的不睡新人。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，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。 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。 7.4 空中不夜城，空中 自己，想你，后来遇见他，陪